第一单元，补充词语表。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 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九十九、一百。 他、小姐、先生、谢谢、不客气、对不起、没关系、再见、 法国、法国人、德国、德国人、中国、中国人、日本、日本人、西班牙、西班牙人。